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您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通知精神，现将2018年劳动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4月29号到5月1号放假调休，共3天，4月28号上班。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昨天面向社会发布资格预审公告，这标志着延庆赛区场馆的社会招标正式启动，同时这也是本市第一例社会投资人施工总承包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合并实施的项目。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与往年相比，今年高考的加分政策进一步收紧，取消了省级优秀学生等5类加分。据介绍，今年本市高考报名总人数为63073人，从考生类别来看，应届生58162人，往届生4911人。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育专业考试日前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专业技术考试包括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体操、武术、游泳等40项，考生任选一项，考试当天还要进行面试，面试包括身高、视力、仪表、协调性、柔韧性等。本月下旬，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人的体育专业考试成绩。高等学校体育专业招生参加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相关高校录取新生时会坚持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突出体育专业特点的同时，注重政治思想表现和文化课成绩。全国第一个新生儿专科医联体近日在京启动，由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医师分会组建的这一医联体，将在新生儿专科疾病诊疗、人才培训、科技转化、分级诊疗等方面发挥作用。今年海淀区将提高家庭医生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通过提供贴心、方便、优质的服务，提高居民对签约服务的认同感，吸引群众主动签约。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公告，管理中心将于本月23号0点到下月9号24点进行系统升级，期间将暂停相关业务办理，下月10号起恢复正常业务办理。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万泉河桥西向北匝道预计今年6月通车，而经常出现拥堵的羊闸环岛可能会被改为普通路口。据介绍，北五环拥堵节点顾家庄桥内环方向将进行拓宽，打通瓶颈路段，机场二高速有望在平房桥附近增加出口。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3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风力较小，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非常的干燥，注意及时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 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下午快乐，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啊，我们一块儿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这个时间，一块儿来聊聊家里边的事儿。今天一开始要说一个，算是个小提醒吧，因为新一轮的汽车尾号的轮换已经开始了。 是的， 今儿路上我来的时候，看见不少可能都是忘了这事儿了、啊，有很多都被交警哥哥都给拦下了。 嗯， 啊，这个我可能是自己就没操心啊。要提醒各位啊，新一轮的轮换已经开始了，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就是5和0了啊，所以依照自己的车牌顺序千万别忘了啊，就非常大意的就开出去了啊、嗯。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周一的我们住在876的内容。周一呢我们就是总结了一下大家在这一周发来的一些问题，我们挑几个非常有亮点的值得说的啊，一块儿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来说道说道。今天呢又是来了三位朋友，我们选择了三位朋友，每个人呢可能需求点不太一样。 嗯 啊，我们先来说第一套户型。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块儿看一看这些朋友的问题的话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户型图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第一套户型呢您回复数字一就能看到了。这是听众沈平阳的问题，他说了，我们家呢是顶层啊，有两个户外空间，看了一下还都不小，他呢想都做成阳光房，他想请教一下设计师啊，如果都做成阳光房需要注意点什么呢？还有阳光房会漏水吗？还有多少钱的价格合适呢？谢谢了啊！我们请来周一的固定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刚子先看着。 嗯， 谭博士，你先看看这户型，嗯，觉得还不错哎。 这个户型不错的 是吧、多方正啊、 对， 一点角都不缺， 是 是不是？ 对， 没什么问题， 有小问题啊。厨房在西北方。 哦，哪儿呢？ 其他没有问题。 哦，这算大问题吗？ 不算太大的问题。 哦， 没关系，这个只要不算大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 对， 总体来说，真的，今天这三位听众朋友问的这个户型，我觉得总体来说都还不错， 都挺好的， 是是是， 嗯， 特别我觉得第一个的这个人说住在顶层的这个，唯一我担心的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是属于五六层的花园洋房， 嗯， 还是属于更高一点的， 嗯， 如果要是更高一点的话，可能。如果没有电梯的话可能相对的累一点， 明白，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改善性的房子，后来他买了一个他们家七层的顶层 四百多平， 没有170平吧， 啊、哦， 顶层复式 不错， 还不错，挺好的， 嗯， 但是就是没电梯， 呵， 说他爸他妈，哎呀，去住了半年以后跟他说，儿子不行了，扛不太住了，天天早上买完菜就滴落上这七层，哎呀是个问题， 哎呀， 嗯， 确实对于老人家来讲是个问题， 是是是， 但是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其实挺喜欢像这种，我估计他们家应该是不太高的那种花园洋房， 是是是， 因为有一大露台啊， 啊特别好， 是吧，你这位朋友是想把它封上啊，做成这个阳光房， 嗯， 我觉得要我就不弄了，直接弄点什么是吧？特环保的碳，我们烤点什么串啊，每周末都能烤，多爽啊！弄一大架子，他们家这洋房就这个露台20多平， 是 可不老小了。 是， 哎呀，来吧，首先要有一个问题啊，人家说是要不要做阳光房，但是要先提醒您，做阳光房呢，一定要首先和物业取得联系，您再沟通物业允许您做，您才能做。如果不允许，这算是违建啊。 是的， 这是第一个要说到前面的。如果您协商好了，都说这我做没问题，好吧。接下来交给刚子，这个他的几个问题：第一，需要注意点什么？第二， 阳光房会漏水吗？还有多少钱呢？你建议可以呢？ 啊，这个事儿就可说的事儿就太多了，因为一涉及到阳光房啊，那牵扯的问题太多了。 嗯， 首先当然第一个就像您所提到的，能不能盖，算不算违建，这个真的要仔细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国家政策还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先说一下。对，然后呢，那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你自己一定要先问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要盖阳光房，或者说是不是两个全都要给它封起来。 哦， 有这种可能的话，就是有这个决定之后，我们先问一问自己，真的百分之百确定了，那就先加。如果不确定的话，比如说不加或者加一个，这也是一种可能。 嗯，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觉得啊，很多时候把所有的房子或者说是没有室外空间，这个有点可惜。 嗯， 能有一个大的露台，其实我觉得是提高生活品质的。 嗯， 就像刚才说的。我们从那儿玩一会儿，烤点什么，对吧？这些其实都挺好的。但是如果您真的决定了，说我就想加这两个，我一定要加，那我们再说加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开始说一说，首先啊，这个两个阳光房这个事儿分怎么去理解？阳光房很多人都会有各种的做法，尤其是像屋顶。那么屋顶呢，其实一种呢就是玻璃的。 嗯， 就是采光会比较好。 嗯， 但是呢，它同样带来的问题可能就会比较多。比如，下雨天下冰雹天的时候，那你就会听着上面声音就会吵死了， 啊、 叮当叮当。对，这尤其是像晚上，如果下个雨的话，你想睡觉这个事情可能性还挺困难，除非真的是睡觉质量真的很好。 嗯， 所以说这一个原因呢，一定要考虑清楚。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顶层了。我们如果要是顶面上的玻璃脏了的情况下，我们日后打理起来其实还挺难受的。 现在有那种擦窗玻璃机器人， 那也很难， 好， 那也很难， 那也不好难， 很难，因为太大了。 哦， 对，机器人累死了。 哦，也是，那天我从大裤衩那儿过，我看见，我说哟，这衩脏的哟。 那好的还 是 力量。还是立面， 哦、还是立面 好点。如果是一个平面的话，接一些脏啊，接一些什么其他的话，也会更麻烦。 嗯、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一定要考虑清楚。那我们究竟要不要采用玻璃的透光的这种材质来去做？ 嗯， 如果要是说我们说觉得这两点不好，我们不要这种的，我们想用什么呢？想用石顶的。但它另外的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跟这两个露台相关的室内空间，第一是我们的卧室，第二是我们的客厅。 嗯， 只要是您从这儿搭上两个实实在在的顶子的房子，那么这个两个地方的光线一定会受很大的影响。 没采光了。 对， 嗯， 所以说这里边的话呢，就会有取有舍。 嗯， 您真的要好好去把握把握。 嗯， 而且即使您真的说要去盖阳光房的话，那么有可能是玻璃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从哪儿看起来，其实我都觉得像是一个违建的，实话实说啊。对，物业能不能够批，或者即使能够批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就是不会有特别重的这种情况去走。 对， 因为如果我们要是搭一个实顶的房子的话，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盖那个加柱子，对，然后顶面现浇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 嗯， 可能对于整个来说的话，承重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嗯， 当然了，经过计算之后，有可能也没什么大问题，但这事儿我们还要综合方面去考虑，不是我们单方建议你说行那就行的。 嗯， 对。然后如果要说你想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顶子的情况下，那么虽然说光线受影响了，但我们刚才说那些问题没有了呀。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然成了一个规规矩矩的房子，那么我们屋子里边可能就没有那么热了，冬天就没有那么冷了。要不然的话，你想我们都是这个玻璃的，夏天你会热得不行，根本都不想进， 特别热， 对，蒸笼， 对 对，里边养活都不一定能养得活， 嗯，就是温室，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要仔细考虑考虑。想象挺好的，有一个阳光房，有一个花房，但是现实当中生活当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差距的，所以说把这儿也考虑清楚了。 嗯 啊，而针对于我们所提到的说漏水不漏水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技术先要看你是哪个类型的，比如说我们的玻璃的，那么它一定是用钢结构来做起来的。钢结构跟原房屋之间的衔接问题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衔接，一定要搭深过去。而且呢，这里边其实还是涉及到很多的事情，比如像我们这个顶层究竟是平屋顶还是斜屋顶，这个事儿现在也不清楚。 嗯， 那么如果是平屋顶的情况下呢，我们跟平屋顶之间的衔接的问题，以及我们这么大的露台，它 的沼坡问题，以及我们该是采用哪种排水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雨水管的这种形式，叫做有组织排水，如果没有这种雨水管，让它任意的往四处去流，那么这种呢就是无组织排水，可能会对楼下的某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对楼下的散水，就建筑结构本身的散水，可能对其他可能都会有些问题。 对， 所以这个呀，现在不太好说究竟是该怎样去做，因为真的要看你这个房子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那如果要是有组织排水的话，一定要给它加上去；如果没有组织排水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也就没办法了。把这事儿弄清楚。 对，你知道刚子说所谓的组织排水什么意思吗？就一般一个房子，它都会有一个排水管，从最顶层那个房顶唰一直连到一楼的那地上，一下雨就从那底下走。 对， 你如果要是封了一个阳光房的话，你就专门走一个从你的阳光房的房顶，一定不能是平的。因为如果要是平的的话，它至少得有一点点坡度让那个水下来，然后呢专门从它走水的地儿连一个很类似于排水管的，连到你整个这个楼的那个管子。这样的话，哎，都从那儿走了。要不然你都从你这房顶哗哗的往楼下走，那楼下如果带花园的话，人家疯了。 哎呀，景观瀑布啊！ 对，好想法。而且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排水啊，即使我们加上有组织排水之后，其实还有另外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壁垒问题。也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跟屋顶的就是结构本身的这种壁垒我们能够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排水如果要再去做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好了。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有，比如说飘一些树叶啊，或者有些什么其他的脏东西啊，会把我们雨水口那个地方给它堵了。所以说在雨水管的这个口的位置最好能够加一个雨篦子。对，这种形式的话呢，就是日后排水相对来说会更顺畅一点，保证它的流水坡度，也就是不能小于15%。对，这个流水坡度也一定要找好的，这个其实都能够关系到自己本身排水问题。如果坡度太小的时候，有像这么大平台，有些时候会往回反水。什么叫反水呢？就是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往外流，而是流 往家里流。 对， 哎呀， 虽说 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这个老往家里边流水，这个也不太好。对，它其实很多时候就会造成了与我们原结构本身屋顶衔接之处的地方，那儿就会存水。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处理好。 而且这种走水特可怕。就像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他们家花园洋房，然后那个顶层，然后他封了这个阳台了，然后就下雨天反水。所以反水就是相当于他们家那层一开灯，他灯还专门弄成那种拉绳似的，啪灯一拉灯，然后就看那个水顺着那根绳唰就往下走。他说我天，太可怕了，这水从哪儿来的？其实都是从那阳光房来的。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半天啊，就是阳光房不是说建就能建的。 是的， 就是您别看它就是一个玻璃房子哈，但它其实里边的门道还挺多的。 是的， 第一让不让您建？第二，还有一个就是您那个最重要，其实就是排水的问题。这个 是 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这样，建这个阳光房，我觉得首先第一，要不要建？第二，别人能不能够让你建？第三，建的话是采用哪种方式？这三个考虑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剩下的一二三四。 那现在像这个阳光房，是不是也有专门的做阳光房的公司？他会给你设计？ 它是一体的，然后那个风景游人。然后比如说贵的有那种两层双层玻璃中间抽真空的，这样的话它不是就是隔热也好啊，或者说爱隔音也好，都相对好一点。然后呢面上那个它都用断桥铝，会用最好的，这个也没问题。但是问题呢就在于不管你隔热好与不好，你到了夏天一定特别的热， 那肯定， 而且采光相对差一点。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它整个的这个要搭在你那个外檐上嘛，所以搭在外檐上，它最后那个密封啊等等，它都是良莠不齐的。 明白。 所以很难讲，时间久了那地儿是不是就掉灰啦，是不是就漏气儿啦，会不会就等等，这种问题很多。所以我倒是有两个建议。第一呢，我个人认为物业不一定会同意啊。所以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聊啊。第一，我不建议呢，挺好的一个露台，不要在那儿放一个硕大的那个太阳能热水器。因为好多人都是这么弄，特大一热水器， 那就是说我们全家老小都能试了，特别大，啪立那儿了，整个这20多平的露台基本上占了1/3， 太占地儿了。 对，然后这个不太建议。然后第二呢，我倒是觉得挺好，一露台呢你可以做一个花园，就现在有买那种厢式的，里头放土， 我们家做种植池， 哎，对对对，很漂亮，然后包括你可以简易的搭一些很漂亮的架子，架子就像那种藤蔓似的那种架子，然后你可以在上头买一个，现在有那种遮阳的伞，不好的天的时候你可以收起来，好天的时候你可以打开，边上带椅子那种，我觉得就挺好，很简易也很方便，成本好多了， 就那当然。一封上你要想拆可就费了劲了， 那当然 是这意思吧。 你知道封这个就照他这个平米数 啊， 我保守的说5万起， 没那么便宜 啊，没那么便宜啊， 对，怎么可能那么便宜，不可能。 你觉得 我说都不是断桥铝的， 你 那也便宜了， 我们要好点的中高档的大概多少钱， 肯定下不来，那个就一个露台啊，10万块钱很正常。 好，咱们看下一个户型吧。哦，天 哪！是因为到现在为止，阳光房啊，其实建起来真的会特别的贵。刚才王老师提了一个事情，就是这儿漏风，那儿漏水，那儿漏雨，怎么回事？这个其实也跟一个技术节点有关系。就是无论是原结构房屋，还是我们现在建的这个阳光房，其实它都属于刚性材料。就是两个刚性材料，它不是同时在建的，又是两种不同的材质结合的时候，由于地基的沉降啊，材料的变化，它就有可能在衔接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形，那这个时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处理的时候，一定在两个刚性材质之间的衔接位置采用柔性连接方式来去处理，能够解决它这些问题。所以说如果把这些技术节点全都做好了，而且材料做的相对来说过得去的话，它一定不会特别便宜。 好，这个我觉得是明阳应该感谢我们，真的。听完我们这一段对于您家户型的一些建议啊，我估计您这钱是省下来了。您先去问问让装不让装，我估计是不让装，这是其一。就算您让装，其实我有一个小建议，因为他说两个目前都是空地的状态，就是在户型图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写着就叫做阳光房，一个写着叫露台，他说有两个空地，那说明目前写着阳光房的这个地儿也是没顶的。您要真的想做一个，您就把这小的阳光房给做了，对不对？这大的露台就像维哥说的，您放点那个小景观， 对， 弄个小弄 小 高尔夫的那个小推练练习台， 或者在上头砌个小池子， 啊， 养个小锦鲤什么的。 是，这大的就别封了，这小的我估计可能几万块钱也下来了， 哎， 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 哎，您要是想稍微省点钱，就按照我们这个做。如果呢，但是还是前提啊。不让您搭的时候，您就千万别搭了。 对 啊，就别想这事儿了。 对， 因为您这露台就算露天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 非常 好，难得有这么大的大露台， 对 啊，羡慕死了。 那天好的时候，您在坐外边喝杯咖啡什么的。 对呀，哪怕4个朋友在这儿喝茶的同时打个小麻将， 对呀， 真的多好啊。 而且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人们更愿意亲近自然，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愿意接近土地，像我们现在没办法，很多为什么愿意买别墅呢，就是因为有个院子。 对， 像我们现在买了一种房子没办法了，那好，我们拿露台当做一个可以种植的地方，多好，种点菜， 啊， 对吧？种点菜，种点花，养点鸟，养点鱼，这太好了，这生活。 对对对，您可以好好的稍微设计设计，不见得把它封上就是一个最好的设计。 对 啊，好嘞，这是沈平阳的问题啊。当然，如果您觉得一定要装啊，怎么怎么样的，我到底选多少钱的？钱也告诉您了，大概是那个钱的靠谱，对吧？靠谱，所以您按照这价格找吧。接下来咱们看第二个户型，第二个户型可能这个就更接地气儿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大多数的朋友家里边都能有这么大的露台啊，但是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点小飘窗啊，这个可能是大家现在包括像开发商也好，那么盖房子都喜欢那个小飘窗出来，倍儿舒服看着啊，这也是小兔子不乖。他就问问题，他是先问博士一个问题，他说家这个户型缺角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问博士的。另外问这个刚子的，说我们这家两个卧室都有飘窗，想问一下这个设计师有什么好的规划的建议吗？现在可能是属于说闲置浪费，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会儿让刚子来回答一下，也让博士看看这个房子缺角吗？啊，大家如果想看这位小兔子不乖的他们家的户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四月二十一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到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我们周一啊，住在八七六呢，固定的在这个时间要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们请来两位非常专业的人士，一位呢是这个资深的设计师，而且呢就是在他手底下没有变不好的户型的杨永刚刚子啊，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嗯，还有一位呢，看什么户型都有问题的谭博士啊，这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士系的博士，也是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哎，如果大家想在周一的时候也想听听两位专家对您的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大家可以把问题在我们的直播的时候，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三点钟这一个小时发上来，把您户型图啊问题啊都可以，或者呢您可以在平时把您的问题或户型图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 啊，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听众小兔子不乖的问题啊，他发来户型图，大家想看的话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他说我们家这个户型缺角吗？谭博士来，博士 稍微有点缺角，稍微就缺一小块的东南角， 就进门那一点儿。 对，就进门那一点儿、 嗯，这也算缺了吧、 算的。 但这不是， 对，它不是大缺角，只是一个小缺角。 嗯，应该还好吧？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从空间心理学角度，包括古人的建筑学角度，这个地方叫做巽，也代表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虚是中国文化的非常核心的东西。 懂了啊、嗯。 对、哎。所以正常情况下梅兰竹菊在这个地方只要摆放竹子代表虚心，然后步步高、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啊、 哎。因为它正好是一个进门的位置。 对，是的。 我把门梁放低点，低着头进去多谦虚啊。 也不错。 可以放进门的左手边。 啊、哦， 放 在 本小文竹，或是放在鞋柜上都可以， 正好有一个空地儿放一小文竹。 对对对，是的。 啊、 嗯，这个房子那个缺角倒不缺角，但它有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就不知道二位看到没有？那个两个卧室 A、卧室 B 分别对着厨房的门跟卫生间的门，而且是正对。 哦，是是是， 对 对对 对对，这个房子的问题其实是在这儿，所以我建议小兔子不乖这个朋友。平时如果在房里居住的时候，最好是可以选择在卧室门至少挂门帘儿。 哦 哦，就是就算这个门是开着的，但是我有一门帘儿， 会好很多。 好好好， 也是，因为厨房啊、卫生间啊，就甭管您收拾再干净啊、嗯，看着反正也都有点那种杂乱。 是， 您在卧室待着一出门一看见吧，心也烦，嗯、 对， 弄个门帘挺好的。 是， 嗯， 就特别像我一个那个搞雕塑的朋友，然后他在家里也是，当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啊，他可能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有门， 但是门开着的同时也有一门帘，这样的话呢还稍稍有点小神秘。 嗯， 就至少你就算客人来了你也看不见我里头。 嗯， 而那门帘吧是双开的门帘，不是单开的。双开的那个吧它一合上是有个造型的。 对， 然后我仔细一看上头写着男宾入口那边女宾入口，哎，我觉得也挺有趣。嗯，来来来，让刚子接着说另外一个问题了。 了对，刚子， 先说男宾，先说女宾。女宾没去过 先从中间的走吧。 然后那个说的这个问题呢是飘窗的问题。 嗯， 其实飘窗我太喜欢飘窗了。 嗯， 我自己的房子也有飘窗。 嗯， 而且我跟大家伙说我那飘窗怎么用的可有意思了。我呢在我的主卧室里边有一飘窗，当我们在房子里边坐月子生宝宝的时候，这个飘窗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它其实代替了一个桌子，而且一个特别稳固的一个靠边上的一个桌子。我们在这个飘窗上加一个大理石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往上发，很好用。我用的 是一操作台。 我用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庆幸这个地方有这一个飘窗，它真的解决了太大的问题了。因为面儿也很大，也很好用，而且那个地方也安全。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特别的好。也要看您家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如果真的像我们这样的话，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平台的一个桌子的，或者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可以把那儿好好用一用，就挺好的了。另外呢，就像我们从图上去看呀，这个究竟是谁来居住不知道。小兔子不乖这个年龄好像应该不会那么的大，从名字上可以看啊，所以说有可能属于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那么我们从房子的使用功能上看，好像这个是两个卧室，但是或多或少缺少了那么点儿，比如说像休闲呀、学习呀这样的一些功能。 对。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在想，如果能够将这个地方将这些功能给它考虑进去，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比如说弄一个看书的角。 对。 哦，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是学习的话一定是规规矩矩坐在这个书桌上去学习，如果要是慵懒的懒散的看一些休闲读物的时候，那么其实就在这飘窗解决了很好的问题。 嗯， 我们可以把这个飘窗做得没有那么凉，可以铺块毯子，然后可以有一个靠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宽宽的窗套，我们还可以在窗套上可以加上软包。 对， 我们可以在腰，对，腰上可以有那种靠垫，我们觉得都还可以，这地方其实就会很休闲。那么这个地方用好了之后呢，一定是人们最愿意从那儿待的地儿。但无论怎样，一定给您提个醒，就是我们的飘窗的前沿一定是和我们这个房子的结构墙是平齐的。那么飘窗距地的这一小段墙其实是特别容易脏的。啊，您再去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将这个地方进行一下房屋的处理，比如说我们贴点什么东西啊，或者把贴角做高啊，或者是什么样一种形式， 嗯， 都可以，不然您那一块日后总会觉得那是最容易脏的，把这事处理好。 嗯， 而且其实除了这种做法，刚才我们还提到了，有没有我们可能增加一个读书的这样一个功能呢？有。这个其实需要一些配套的家居产品从这儿来配合使用。您比如说我们自己都能够知道一个桌子是四条腿儿，但我们其实可以把前边两条腿儿给它锯短，或者是定制的时候前边就没有那两条腿儿，或者是短一点两条腿儿，这两条腿儿加上一个飘窗的高度正好等于一个完整一条腿儿，能听明白吧？ 嗯， 对，这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桌子用的时候拉开，然后不用的时候推到里边去。这个对于房间面积不大的这种飘窗我觉得都还很实用。对，这样的话呢就解决了我们自己在房间里边没有地方放书桌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嗯 嗯，然后如果真是愿意，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爱好，比如像喝茶， 嗯， 喝咖啡，在这个地方也可以来去考虑。 嗯， 再真的怎样的话，从这儿睡个觉我觉得都没问题。 对，就是蜷缩在这儿晒个太阳看着底下的景色。 嗯， 挺好的。 对，但是有几个特殊的事儿，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飘窗上边它一定会有一个开启的窗户。 哦，别磕着。 就是，不是磕着，磕我倒不怕，我只是怕就是万一有一些，比如有个小朋友， 哦， 愿意登的这个飘窗上玩，那么这个时候开启扇其实就很低了。 嗯， 为了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和问题的时候，您自己比如说可以加上这个防盗窗，或者是隐形防盗窗，这种安全的这种考虑形式一定要加进去。 嗯， 很周到了。 好啊，这个小兔子乖乖。 反正有飘窗的屋子我都觉得好像是一般开发商都会说这是赠送的面积啊，所以就觉得这块地方呢对于尤其都是在卧室来讲，我觉得利用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 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设计思路和方式方法啊，这个我们给了您一些建议，希望能帮助到您。接下来呢咱先回答一个拓拓的问题，这是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问题，他说发了一个户型图，说我马上要入手了啊，你给看一看怎么样，这个房子值不值得入手啊。我也设置好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四就能看见拓拓马上要买的这个房子。谭博士看完这个房子怎么样你觉得？ 他说一定缺角。 这肯定缺，我都看懂了。缺西北角。 一定缺角。 是不是 西北角？ 是不是西北角？ 对。 嗯。也是不谦逊吗？ 哦，不是不是。 哦不哦不是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个天的位置。 哦哟。 在故宫中这是一个养心殿的位置。 哦。那咋整的？ 嗯，缺这个角的情况下，正常像咱们的鸟巢，其实它就是在，鸟巢的西北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有没有，有一个类似于像编钟那样的建筑物，在奥林匹克公园。 哦， 类似于像编钟那样的， 就是、那边有一个下沉广场，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旁边就是编钟。 对，其实那个它就是来这个位置上，乾元乾元乾代表天，它属于金。所以那个编钟就是来补这个角的东西。我倒是建议主人如果下手买这套房子，可以在门口的位置或是进门的位置 放点编钟。 编钟，对。 哦，真的假的？ 不不不，小摆件， 小摆件， 小摆件。 哦，淘宝上有小摆件， 小摆件。 吓我一跳，人家进来得敲个曲儿才能进来是吧？哦，摆个这小摆件，其他的呢？ 其他的这套户型 还是不错的哈， 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对对对，那个 缸 子呢？看着， 嗯。这个三居室，然后两厅，然后还有门厅，还有卫生间，都挺好。嗯，应该是我觉得可以买， 可以下手。 嗯， 你们仨就差问多少钱要的， 是在北京吗？ 好，这房子不错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小卧室， 嗯， 就在大卧室的对面的那个小卧室的这边是一阳台呀，还是一什么？目前看不是很明确啊，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机，就是您比如说放空调的那个机箱房啊，还是什么的。如果要是机箱房的话， 应该不是，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如果阳台的话，应该还好哈。 嗯， 好吧，您就注意这些就可以了。另外呢，买完之后放个小编钟啊，其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了。OK， 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个，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啊。第三问题其实，有点像类似于像拓拓，他就说你们来帮我看看这套户型如何，而且他也问了，之前听咱们节目说卫生间在中间其实不是特别好，他说我这一套算是在中间吗？大家回复数字三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见了，这是风雷动的问题。来看一看博士，这个算这个卫生间在中间吗？ 这个不算卫生间在中间了，属于在正北方偏东一点点。 对， 而这个卫生间其实这个听众也可以注意一下，有个小问题，就是卫生间那个门对着床， 对着床，对， 到时候绝对可以是做一面隐形的柜子，然后完了之后把这个问题稍微解决一下。 嗯， 然后这个房子缺的是西南角， 对，这我也看出来了。嗯， 对，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东南算不算也少缺了一点点呢？ 少缺了一点点，不算太明显。 哦，那 估计也就一米。 哦，好。 西南角是比较明显的。 好。 嗯，而对于西南角的缺角的情况下，怎么知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是一个属土的位置。 嗯， 像咱们古人为什么总喜欢说背后要有靠山呢？其实这个从一个哲学理念上，应该是从坤卦。就清华的校训的坤卦里面有一句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是什么意思呢？做人应该正直包容有容乃大，他走到哪里都是非常有受益有利益的。所以背后要挂画，包括补这一个缺的这个地方，其实是让咱们做人要厚道，因为坤主要讲的就是厚道厚德之道。 嗯，好， 那你那意思，这个画应该挂在 沙发的背后就可以。 沙发的 啊，那 有什么讲究吗？比如说画什么，挂什么类型的画？ 比如说 山的画，山的画 有靠山吗？ 山的画靠山， 对啊， 因为坤它就是一个地势坤，大地跟土， 就大地的话也可以，平整的地面的话也可以，靠山巍巍泰山的这种话也是可以的。 一般打麻将我都在后边挂一个。真的， 你 作用不大吧？ 你说了，你手里要拿个遥控器就行了。好好 好， 这个刚子看他这个户型有什么问题吗？ 这户型应该也是原始结构的图纸。 嗯， 就像我们看到这个厨房进门之后，这一小点其实还挺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去做，一定会将这小块 直接贯通了。 哎，对，一定是纳入到厨房这里边来，要不然你这个这一块你说是储藏间也不像储藏间，说是这个进门解决换衣服问题对吧？这个也不用这一块 太窄了， 也不用这一块，对，门后边也可以去解决。 嗯， 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直接给它加进去就还好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进门这个卫生间，这里边的格局一定不会是像它这样摆放，它这种摆放方式一定 是 有问题的。 是的， 对，所以说我们里边日后按照合适的、舒服的位置给摆放一些就还好了。 好的。 而且两个卧室的话呢，像这个卫生间里边不一定要去放，这个淋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公共卫生间。 对。 而我们这个上边那个卫生间壁。其实你要是真是想考虑的话，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卧室 A 里边开个门，在卧室 B 里边也开个门，两个 A， 那特别好， 特别好，他两个人都可以进主卫生间，多方便啊！ 原来还男宾入口，女宾入口，这可怎么弄这帘儿？ 你进来时候看灯啊，红的时候别借啊，有人在用。 你抢车位呢？ 不过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嗯，好好好啊，这是这两位专家的一些意见啊。另外看一下立早无问了，他说我们家的卧室门啊也是正对着卫生间的门。您刚刚说的挂帘是给卧室挂帘还是给卫生间挂帘呢？ 给卫生间跟卧室最好能挂都得挂，而且必须是挂布帘，千万不要挂珠帘，因为珠帘在相法上来说很像在流眼泪，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起风的时候珠帘经常会有啪啪啪的那种声音，是很影响睡眠的， 叮了邦啷的声音会更好。 对对对 对，好，拓拓， 那您家可以挂风铃。 拓拓也说了，刚刚给你们发的是我们公司自己的楼盘，内购85折， 一定很值得， 一会儿我们再私下联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依照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邮箱住在全拼876@163.com。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嘿呀，胡总啊，对，是